黑猩猩。离咱们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，那儿有的人很有钱，可是许多许多人很穷很穷。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那个国家里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杰克。杰克读完了大学，好不容易在一个工厂里找到了工作，可是不久工厂关了门，没有工作就没有工钱，拿什么去买面包呀？没有面包吃，一家人怎么活呀？杰克心里真难过。一天，一个大胖子对他说： 杰克，别难过，我给你找个工作，明天你来找我。 杰克的女儿小玛丽听到爸爸又有了工作，搂住爸爸的脖子说：爸爸，爸爸，你拿了工钱给我买个玩具猩猩，要会荡秋千的。爸爸亲亲他的小脸蛋说： 好好，一定给你买。 第二天，杰克就到胖子那儿去工作了。那个胖子是动物园的老板。杰克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总是唉声叹气，累得要死。他用挣来的工钱给小玛丽买了一只玩具猩猩，小玛丽多么高兴啊！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，小玛丽对爸爸说：爸爸，明天圣诞节你别去上班了，咱们一起上动物园看黑猩猩表演好吗？人家说那只黑猩猩跟人一样聪明。杰克听了心里难受极了，他把小玛丽抱在腿上说： 玛丽，老板跟我说好了，圣诞节也要上班，要不爸爸的工作又要没有了。 玛丽的妈妈就说：玛丽，别吵，明天妈妈陪你去。第二天，妈妈带玛丽来到动物园里。动物园里很热闹，黑猩猩正在表演，逗得人们哈哈大笑。小玛丽乐得大嚷起来：妈妈，你看黑猩猩多聪明，要是爸爸也来看多好啊。这时候胖老板来了，他对黑猩猩说： 黑猩猩，荡个秋千给大家看，荡得越高越好。 黑猩猩听了，就慢慢走到秋千架跟前，荡起秋千来。他越荡越高，大家一个劲儿地拍手。小玛丽又叫了起来：妈妈，这黑猩猩比爸爸买的好，瞧他荡秋千荡得多高呀。突然呼的一声，黑猩猩从高高的秋千上摔了下来。哎呀，不好了，黑猩猩掉到狮子山里去了。人们叫着嚷着，全都向狮子山跑去。小玛丽和妈妈也赶了过去，只见黑猩猩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一头狮子正慢慢地向他走来。小玛丽紧紧抱住妈妈的脖子，用发抖的声音说：可怜的黑猩猩，可别让狮子给吃掉啊。只见狮子围着猩猩转了几圈，又用头朝猩猩肚子底下拱了起来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人们紧张地看着，连说话的声音也没有。突然，狮子张开血红的大嘴巴，朝猩猩头上扑去。啊！小玛丽叫了一声，吓得闭上了眼睛。咦？怎么狮子没有去咬猩猩，倒说起人话来了。他说：不要怕，我不是狮子也是人，狠心的老板为了赚钱，不把我们当人，把我们当野兽。说完，狮子站了起来，拉开身上的皮，原来是个大个子的黑人。他弯下腰扶起黑猩猩，一把拉下了黑猩猩的皮，原来也是个人，他就是小玛丽的爸爸杰克。 爸爸！ 小玛丽哭着叫着，拉着妈妈跑上狮子山。小玛丽扑到爸爸怀里问： 爸爸， 你怎么当起星星来了？ 爸爸难过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候，大伙一起喊了起来： 老板把人当星星，打死这个老板！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